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天气明显回暖，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6度，但是早晚体感依然较冷，请根据气温的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有轻雾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萨满法师念完咒语，把剑插进清水里，然后把清水泼在地上，看着水形嘀咕，这是触怒了三峰山的山神呢。萨满法师做完法事，董文炳又叫来了随军医师。医师站在拖雷床前诊了脉，说道，伤口感染，身体发烧，需要重新清洗伤口，然后服去火药。董文炳关切道，不会有大问题吧？医师道，大王体质好，换了别人怕是挺不过来了。边说边把马尾绳沾了清水拧进拖雷的伤口，刚碰到拖雷的伤口，拖雷睁开了眼。医师见状有点不敢下狠手，手抖得厉害。拖雷明白医师心里害怕，就说，你怕什么？使点劲儿啊，不使劲儿怎么能把毒血给刮出来？医师只好咬牙狠劲儿地拧着，黑血从这伤口处喷出来，吓得医师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。拖雷反倒笑了，说，这样才对，使劲儿，再使劲儿。医师把滴着血的马尾在火上烧成灰，又把灰涂在伤口上，然后包扎好。为了防止蒙古军外出求救，完颜哈达着意派了金军大将军三皇子完颜真驻扎，每天守候在原野的道路附近，防止蒙古士兵出入。到了晚上，完颜真带领队伍沿着道路巡逻。这一天，他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了马队奔跑的声音，急忙叫来士兵说，你们都仔细听听，这远处是不是有马队奔跑的声音？士兵们都勒马倾听，七嘴八舌地说，三皇子，是啊，有马队声音，但是好像没几个人。三皇子完颜真反问道，这不会是我们的巡哨队吧？说完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能，因为这一带只有金兵这一支巡哨队，那就一定是蒙古士兵了。想到这儿，完颜真振奋道， 大元帅让我们在这里打探蒙古军的情报，这些天来没有什么消息，弄不好今天这就是一支蒙古的前哨马队，大家都拿出刀来埋伏在附近，只要他们人马不多，我们从侧面冲杀他们，杀他个痛快。托雷的伤仍不见好，蒙哥也依然没有消息，急得董文炳焦躁不安地在帐中是走来走去，自言自语道，按时间算，增援大军应该这几日就到，可千万不要途中出什么岔子。见托雷的伤虽不见好，可也算稳定，董文炳决定自己亲自带兵向原野出发，迎接久未归来的蒙哥一行。董文炳率领的人马刚到坡上的原野，就听见远处传来了马队稀薄的奔跑声，连忙嘱咐士兵们埋伏在附近，如果是金军队伍就冲他们一下，如果是大汗派来的先锋马上出去迎接。蒙哥和忽必烈的马队终于进入了坡上的原野，也跑进了三皇子完颜真的埋伏圈。此时领跑的士兵忽然中箭倒地不起，蒙哥警觉地感到情况有变，大喊一声，遭伏击了，快冲过去，举刀带领忽必烈一行冲向了早已埋伏好的金军。但凡被长生天选中，要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豪杰，总是免不了遭受这样或那样的苦难，熬得过来便化茧成蝶，英雄不再问出处，熬不过来便是英年早逝，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的遐想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是，刚刚离世不久的成吉思汗也是一样。蒙古人视这种磨砺为骄傲，骨子里的血性让他们不屑一辈子无所事事平安终老，这种世代遗传的血性成为蒙古人所到之处风卷残云的重要原因。早期金朝的完颜家族也同样如此，可惜建国安邦之后，这种血性与彪悍为歌舞升平所淹没，只剩下细微的星光留存在部分皇室成员的身上。此次带兵阻击蒙古的大将完颜哈达和完颜真三皇子，是金朝屈指可数的可战之人。完颜真已经埋伏在蒙哥一行人归来的路上，静候着这些人不请自来。他不知道自己伏击的对象竟会是成吉思汗的两位寒孙蒙哥和忽必烈，不然他定会调集更多的人马确保活捉，以振自己的声威。蒙哥随爷爷成吉思汗打过不少的仗，遇袭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虽然心知不妙，但倒也沉稳，接连砍倒了几个金兵，回过头一看，发现忽必烈落在后面，便迅速调转马来救忽必烈。这时金军三皇子完颜真从一侧飞马过来，趁忽必烈不备一刀砍在忽必烈的肩上，忽必烈翻身落马，完颜真正要补上一刀结果忽必烈的性命，蒙哥飞马过来跳下战马护住了弟弟忽必烈。三皇子完颜真大喊，来呀，从这二位的打扮看肯定不是一般将领，将士们过来围住活捉他们，回去领赏。金军听闻马上围住了蒙哥和忽必烈，忽必烈伤重已经是站不起来了，金军渐渐靠近了忽必烈，蒙哥是手起刀落砍翻了两个走在前面的金军士兵， 后面的士兵见蒙哥凶猛，一时不敢擅自靠前。完颜真见状气急了，大喊道：胆敢反抗就杀了他，杀了他！金兵听见格杀令，不再犹豫。蒙哥瞬间是身中数刀，虽依然坚持着，情形却十分的危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传来了冲杀声。原来是董文炳听见了前方有两军交战之声，心想这八成是蒙哥一行人回来遇见了伏兵，便赶紧率队伍急奔而来。一个侍卫认出董文炳，连忙大喊：董万户长，快去救大王子蒙哥，他就在前边被围住了。董文炳挥刀催马跑过来，看见蒙哥忽必烈依然被团团围住。蒙哥浑身是血，左挡右拦地护着忽必烈。旁边的完颜真骂道：嘿，真是一头野狼啊，快快杀了他，我不要活的了。完颜真边说边挥刀逼近，砍了过来。此时蒙古兵冲到跟前，金军背后受敌，亦是难以招架，放下了蒙哥、忽必烈等人，是四散而逃。完颜真见情况不妙，调转马头便跑。蒙哥使出浑身的力气，把刀掷向完颜真。完颜真的后腰中了飞过来的刀，翻身落马，被董文炳赶来擒住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哥和忽必烈躺在病榻上昏睡着，董文炳站在屋中吩咐道：二位王子受伤的消息要绝对保密，尤其是不要让大王知道。过了许久，蒙哥、忽必烈都醒了过来。蒙哥硬支撑着坐了起来，看着忽必烈问道：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你这伤口还疼吗？算是长生天保佑你，只挨了那一刀，你要是再挨一刀，恐怕长生天也保不了你了。我去见父王。忽必烈说：是哥哥你救了我，哥，我终生感激你。还客气起来了，我不救你救谁呀？你可是我一奶同胞的兄弟。这时董文炳进来见蒙哥坐了起来，慌忙道：哟，大王子，你几处刀伤，伤得不轻，需要好好养些日子。你伤成这样，怎么见大王？大王会心疼的，过几天再说吧。蒙哥说：不行不行，援军马上到了，我要禀报父王，做好迎接的准备啊。哎，董万户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见董文炳语塞半晌，蒙哥、忽必烈觉得肯定是有事儿发生。二人疑惑的同时问道：父王是不是？董文炳说：二位王子不要着急，我把实情告诉你们。大王与金元帅完颜哈达阵前会话，回军时误中奸计，右胸受了箭伤，现在正在调养，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我怕大王着急箭伤复发，也没告诉你们二位王子受伤的事情，我是两头都在瞒着。蒙哥叹了口气说：唉，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。这样吧，你让他们拿张熟羊皮来。董文炳不再多问，吩咐侍从赶紧拿了一块羊皮回来。 蒙哥接过侍卫拿过来的熟羊皮，撕成一条一条的，把这受伤的上身紧紧地包裹起来，这样血就流不出来，父王就发现不了了。忽必烈也挣扎着坐起来说， 我也捆上，我也去。 蒙哥摆手道，哎，你就不必了，等大军到了以后一同见父王，你的伤会更好一些，到时候我给父王解释。忽必烈还要坚持，见蒙哥态度坚决，只好无奈地重新躺了下去。蒙哥抖擞精神，和董文炳二人走出了营帐。托雷正在王帐内聚精会神地看着军事地图，蒙哥、董文炳二人进来，居然都没发现。托雷听见蒙哥的声音，心中大喜，可是受伤口的牵连不敢表达，只是说，蒙哥回来了。蒙哥急步来到父王跟前，单腿跪下， 父王，你箭伤怎么样了？ 托雷瞅了瞅董文炳，董文炳点了点头。托雷说，嗨，没什么事儿了，这不看地图呢。哎，大汗发没发援兵啊？蒙哥站起身回禀，回父王，大伯汗让兀良合台为总帅，以贵由为父，发30,000大军过来了，应该明后日就到。托雷点点头说，哎，兵力少了一些，但还是可以一用的。大汗身体怎么样？忽必烈怎么样？你见着他了吗？蒙哥踟蹰着，嗫嚅着。托雷盯住蒙哥说，你见你弟弟了吗？说呀。蒙哥又跪下，父王，孩儿不能说谎，在路上遇到一小股金兵埋伏，忽必烈受了刀伤，幸亏董万户及时赶到，这才救下我们。托雷转身逼视着董文炳，我儿子在哪儿？我问你，我儿子在哪儿？董文炳回答道，在我军帐中调养呢。托雷连外衣也来不及披，大步往外走，蒙哥、董文炳和侍从们急步跟上。忽必烈还躺在董文炳的床上，托雷来到忽必烈跟前，忙问道，伤到哪儿了？忽必烈见到父亲托雷，一时语塞，眼泪差点要流出来。托雷仔细查看了伤处，伤口很深，肯定是险些丢了性命，大怒道，谁砍了我儿子？那个人还活着吗？董文炳忙说，砍二王子的人刚要逃跑时，被大王子一刀掷下马来，被捉住了，现在关着呢，我等二王子伤好了亲自处置他。大王，这个人我问清楚了，身份特殊，是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的三皇子完颜真，在金军中很有名气，也是一员骁将，那天晚上他是奉完颜哈达大帅之命接探我大军消息，巧遇的二位王子。托雷若有所思地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既然他是三皇子，那我自己审问他。蒙哥，把忽必烈送我王帐。蒙哥身体有伤，示意两个侍卫过来背起了忽必烈。到了自己的营帐，托雷端坐在椅子上，两侧站着持刀的亲兵，前边左右坐着董文炳、蒙哥、忽必烈等将领。等兵士把完颜真推了进来，托雷打量着他问道， 你今年多大了？完颜真冷笑说，哼，我年龄小了，难道你就把我给放了？松绑。托雷信手一挥，士兵们给完颜真松了绑。托雷又问，你为何不下跪？完颜真说，在这个天下，我只给我的父皇和母后下跪。真是个小老虎崽子。好，那你就站着回话。我问你，你们金国皇室中像你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有多少？ 哼， 我们金国恨透了你们蒙古人，所有男女老少都想喝你们的血，扒你们的皮，何况年轻人。蒙哥闻听大怒，拔刀向前欲要砍杀，托雷连忙叫住了他。蒙哥住手，指着完颜真骂道，你这个口出狂言的奴才，我早晚一刀砍了你。完颜真是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要不是你遇到了救兵，我早砍了你们俩的头了。托雷见完颜真不仅有些血性，更是皇子，将来是大有可用啊。他说，杀了你只解一时之恨，留着却大有可用。董文炳，好好看着他，不要有什么闪失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完颜真被俘获的消息早就在金营里炸开了锅，金兵们纷纷议论，这下可怎么办才好？完颜真是当今金朝皇帝的爱子，此次出征是为了获得战绩，为自己将来继承皇位积攒战功，却不小心被蒙古人擒获，这要是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，不知道皇帝会有什么反应。士兵们的议论传到了完颜哈达元帅的耳朵里，他比那些士兵更知晓此次完颜真陪自己来的真正目的，一是为了积攒战功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监视自己。皇帝对自己手握重兵终究是放心不下呀。想到这儿，完颜哈达愁眉不展地坐在椅子上。完颜夫人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，见他表情凝重，知道他这心里是在为三皇子的事情发愁，便问道，三皇子还没有消息吗？ 还没有，看来托雷还没有杀他。 那怎样才能救出他呢？救不出来，皇上会怎么看我们？本来在金相崔立的挑拨下，皇上老怀疑我们拥兵自重，必有二心，这下把皇子命都丢了，皇上会恨死我们的，我们如何是好？我们的两个孩子可都在汴京做人质呢。 提到自己的两个孩子，完颜夫人唏嘘着哭了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